本港新增三宗确诊，当中两宗属梅窝度假群组。 教职员下周一起可做病毒检测，杨润雄称属自愿性质。 运输署指对车辆查册申请要求冇实质改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1月5日嘅早上开始，今日千禧年代先讲咗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现在仲点紧票啊！两个候选人啦，特朗普同拜登咧争得好激烈嘅。焦点咧落咗几个关键嘅摇摆州份嘅结果。咁据美联社嘅推算啊，而家拜登应该攞到264张嘅选举人票，即系距离270呢个门槛咧争6张啫。而争取连任嘅总统特朗普咧，暂时就系有214张嘅选举人票，都系美联社推算嘅资料嚟噶。咁我见都咬得好紧啊，嗰个情况。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翻位嘉宾一齐倾下先。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喺电话旁边嘅，早晨，任敬阳。 系，早晨，姚 春林。系啊，讲嗰边，你嗰边见到个点票情况而家点啊？ 而家咧都仲系点紧嘅，尤其系喺呢个宾夕法尼亚州同埋呢个墨西哥州。咁喺賓夕法尼亞州最大嘅城市費城咧，嗰度而家係有一個點票站咧，係塞滿曬人嚟，著係點緊票嘅，而係會係24小時運作，因為喺呢個賓夕法尼亞州咧，係據報道有超過100萬張郵寄選票咧係仲未點嘅，咁所以就係呢個原因咧，佢哋就繼續喺度點。咁而呢個特朗普競選團隊咧，已經喺賓夕法尼亞州同埋墨西哥州咧，就係、是、提出訴訟，要求呢兩個州咧係暫停點票。咁佢提出嘅理由咧就係話，喺呢個墨西哥州就唔能夠派選舉觀察員去點票站監票，咁就認為呢個係違反咗當地嘅法律。而喺呢個賓夕法尼亞州咧，佢就認為嗰啲選票咧可能係喺過咗選舉之後，即係夜琴晚嘅10點鐘之後先至送到去呢個選舉委員會，咁所以佢認為呢啲點選票係有問題。咁再加上喺呢個威斯康辛州啊，雖然只係得10張嘅選舉人票，但係呢個特朗普競選團隊已經要求州政府係重新點票。咁而另外咧，另外有3個州到而家咧都未正式公布呢個結果，就係、是、分別就係內華達州呢個亞利桑那州同埋內華達州、喬治亞州同埋呢個北卡羅來納州嘅。咁呢個3個州咧，有2個州咧就係、是、以前即係、就是、4年前咧曾經支持特朗普嘅，咁但係而家咧仲係所謂嘅 too close to call。所以而家即係暫時嚟講咧，就起碼要真係要等到最快聽日先知道，可能係有1個州，譬如有可能係呢個內華達州咧，可能係聽日朝頭早先至可以正式公布佢哋嗰個點票結果。 咁嗱呢啲就咬住緊啦，而家就仲有好多程序要做啦。咁如果開咗嗰啲咧，有冇特別啲嘅觀察啊？有冇特別讓人意外嘅州份出現啊？ 其實就冇，只不過即係喺如果你講話要特別咧，就可能呢個係密歇根州，因為密歇根州本來琴晚咧Donald Trump 咧仲係領錢嘅，但係之後咧即係有一扎嘅郵寄選票嚟咗之後咧，咁就叫形勢就急轉直下，咁就變咗係呢個拜登咧就以些微嘅差距咧就係領錢。咁而講頭先講呢6個州咧，其實所有嗰啲咩選票咧，大部分只係點咗最多，即係點咗94%嘅總票數。咁同埋即係佢哋兩個候選人相差嘅距離咧，其實係唔夠1個百分點嘅。所以即係可以係預期啊，就算係有啲結果公布咧，特朗普嘅選舉團隊咧一定係會要求重新點票，或者可能咧係上法庭咧係即係記錯。事情是要爭拗。 好籠統咁講啊，而家即係未點嗰啲票，唔係即係大部分應該都係郵寄選票咧。而籠統地郵寄選票係咪似乎對拜登又有利咧？ 呢樣嘢就唔知道啦，係咪真係對拜登有利啊？咁雖然即係你可以知道咧，好多嘅民主黨支持者佢哋都係寧願係選擇用郵寄選票，而共和黨嘅支持者大部分都係傾向於琴日咧親身去到投票站投票，或者係之前如果有啲州係容許提早投票嘅話，佢哋可能係親自去到嗰啲提早投票嘅投票站去投票，而唔係使用呢個郵寄。咁但係即係 而家學正如你所講啊，而家未而家仲係點緊嗰啲，全部都係郵寄嘅選票，咁所以呢樣嘢就係其中咧，就係成為呢個特朗普競選團隊嘅一個把柄，即係佢哋即係認為有啲係不公平嘅情況，就係尤其啲選票可能個郵倉未必係喺琴日或琴日即係先至嚟到嘅，咁所以即係佢哋即係認為呢個啦，即係時間上啦。佢哋有得爭拗 嘅。咁而家就兩個嘅候選人拜登啊，特朗普都有出嚟講，都有話自己一個夠票，一個話贏嘅啦。佢取態有冇講多少少？即係兩邊陣營而家點樣嘅處理嘅氣氛係點嘅？ 昨晚咧，特朗普就喺白宮裏面咧，就對佢支持者講話，即係佢認為佢自己已經贏咗啦。所以佢呢番説話咧，就招致呢個爭議。咁跟住今日呢個拜登咧，就喺今日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三下晝就走出嚟講話，要求即係繼續點票。佢就講到明話，佢而家唔係話承認自，唔係話宣布自己獲勝，而係佢係希望所有嘅票數點曬之後咧。到時就會出現一個勝利者，咁佢就話佢自己好有信心，到時嗰個勝利者將會係佢。咁即係佢同埋佢亦要求咧，就係全國係團結一致啦，同埋佢亦重申啦，即係佢唔係話淨係民主黨嘅總統，佢重申如果佢競選，即係佢競選成功擔任總統嘅話，佢係全美國人嘅總統，即係佢擺出一個大和解嘅姿態，咁就係希望可以即係化解成件事。咁但係。就會咁睇咧，你再加上特朗普競選團隊都已經律師團已經一早已經出動咁，所以即係呢個結果咧，我諗可能起碼唔係等今個禮拜六之前都唔知能唔能夠有，可能要拖多一兩個禮拜。 好啦，另外想問一問，即係市面個氣氛又點樣咧？而家有冇緊張啊？繼續。 其實就冇話點緊張嘅，咁只不過即係正如你哋喺新聞報道都知道，同埋你琴日都同我講過啦。咁喺呢個有多地方嘅，即係市中心啦，有多商鋪選擇琴日咧都係關閉嘅，或者落曬圍板啦。咁今日嘅情況咧都係可以話都係有啲同樣嘅事情，但係其實呢啲同樣嘅事情喺過去幾個月已經出現，因為即係於新冠肺炎嘅情況之下，根本好多嘅商業活動咧根本就已經停頓，你根本就唔係話咁多人會去到即係商業區度啊翻工啊，又或者即係全部都係 home office， 咁所以有好多因為呢個情況咧，有好多平時依靠呢、這個。翻工上班族嘅嗰啲店鋪咧，基本上全部都已經關曬，咁所以即係喺市面上基本上睇到嘅情況同過去幾個月係冇乜分別嘅啫。 今次咧成日就比對翻即係二十年前嗰次嘅選舉刮，嗰次都拖得好耐啦，小布殊戈爾嗰次，今次又有法律程序嗰啲，你哋點估啊？會唔會仲耐過上次啊？ 今次落個上次唔出奇，因為上次只係得一個州，就係佛羅里達州，仲要喺呢個馬爾密大德段。同埋只係話所謂即係嗰啲嘅選票機器嘅問題，即、就、係、是、打孔嘅選票機器嗰啲票只係大概即、就、係、是、如果你講翻咧，只係得900張。但係問題今次你而家淨係一個賓夕法尼亞州有100万嘅郵寄選票，而家仲點緊？咁跟住喺呢個密之根州咧，嗰度有呢個特朗普競選團隊聲稱話有問題嘅選票咧，可能係100万張。咁所以呢啲再加上另外有幾個州都仲係未搞掂，咁同埋話要求威斯康辛州重新點票，咁所以今次嘅規模同埋呢個時間咧，肯定係超過上一次嘅。咁同埋即係佢哋仍然都係要跟翻住個時間表進行咧，因為即係如果你跟翻美國法律啦，應該要喺12月8號之前咧要解決曬所有有關選舉嘅爭議，咁並且要喺12月14號咧。各個州嘅選舉人先至係舉行會議，即係照該州嘅嗰個選舉結果象徵式咁去投票啦。跟住啊，去到下個月嘅23号咧，就要將呢啲結果送交到去國會參議院咧，咁嚟即係進行一個程序。咁跟住到下年嘅1月6号咧，咁即係國會參眾兩院個聯席會議確認之後咧，咁先至去到下年嘅1月20号嗰個總統就職儀式。咁所以其實個時間咧係越嚟越緊。 咁理論上會唔會10月8號都未搞掂嗰啲法律程序嘅，定係點樣加快都應該要搞掂佢啦？呢個 嗱，而家呢個情況就真係冇人知，咁耐喺美國咁耐都未試過咧，甚至 即係二十年前呢個喬治布殊對戈爾嗰次嘅事情咧，都係戈爾自己啊宣布啊，即係認輸啦。咁嗰次喺12月8日之前發生嘅，咁所以即係到而家為止啦，即係都未試過，但係唔知道今年會唔會啦。 嗯，好，咁密切睇住嗰個最新情況，都係曬任敬陽先。一年幾日咧，同我哋講咗美國嗰邊嘅觀察啊。任敬陽咧就係美國之音記者啊。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又請多位朋友一齊分析一下今次美國大選、總統大選嗰個形勢先。請嚟嘉賓咧就係有時事評論員袁利昌嘅。早晨，袁利昌。 系，早晨你好。 暫時睇個仲未有結果啦，拜登似乎領先緊啊。意唔意外咧？呢個或者各個州份有冇啲咩特別嘅觀察咧？你啊？ 其實如果將個時間擺翻去，譬如一日半之前咧，其實就唔意外嘅。但係譬如以我哋分析或者評論人士咧，其實琴日係一個笑話嚟，因為琴日香港時間到4點到啦，跟住先有消息出嚟，原來賓夕法尼亞州仲有140萬嘅郵寄選票係未點嘅。咁我哋嗰大半日睇咗個開票或者個選舉結果，其實某程度係冇意思嘅。咁實質上其實事先其實都已經知道，譬如賓夕法尼亞州其實係個郵寄選票高達310萬，所以我哋本來其實應該好多人嘅期望都應該知道係短期內係點唔到，但係我諗我哋琴日大部分人啲情緒都太過高漲啦，諗全球太多人，咁所以都好多人都遺留咗呢點，同埋真係冇一個官方嘅消息，有幾多呢啲郵寄啊或者提早投票嘅選票係未點嘅，所以大家都喺度猜度咗好耐。 嗯，咁頭先任敬陽話應該仲有100多萬張，咁跟住要價 100萬到， 係啦，咁跟住點咧？呢個位一路晾住啦，呢個，但係未知呢個賓夕法尼亞州嘅結果會唔會都可以睇到個大勢出嚟咧？ 其實而家都大致睇到，唯一我諗比較大啲嘅懸念就係嗰、那個內華達州啦，因為佢一早已經係定咗係只要你係美國時間星期二之內寄出你個選票咧，咁佢如果佢10日之前去到，佢都要點嘅。咁當然嗰度而家係佔6個選舉人票啦。咁、但係其實本來都以為呢個州一定係屬於民主黨噶嘛。咁但係而家以點票嘅趨勢，你見拜登嘅團隊，佢甚至都話賓夕法尼亞州佢都有可能攞到。你又見到即係佢未而家未點嗰100萬票，其實都入面有唔少係民主黨嘅票，所以佢先咁有信心。所以咁樣睇落去，甚至連North Carolina 同埋佐治亞州都有少少可能翻盤嘅可能性都未定。咁當然而家其實你睇到個大嘅圖畫都知道，其實特朗普都算係大勢已去。不過當然頭先我都聽到各位受訪者都講到，咁呢個係一個前所未見嘅情況嚟嘅。但係喺琴日成個過程，你都見到唔同地方嘅譬如州長啊、點票人士啊、即係唔同主要媒體評論人士都覺得特朗普提早宣布佢勝選，跟住就話要截停呢啲去點票工作，都係一個即係唔符合民主嘅行為。咁大家其實都對佢係對佢呢個行為都予以譴責。但係當然喺策略上嚟講，其實琴日佢宣布佢半即係美國時間佢半夜2點幾3點宣布，其實嗰個係對於佢最有利嘅情況嚟。咁如果可能對住一個懦弱啲嘅對手嘅話，咁可能已經可能好似舊時佛羅里達州嗰個爭議咁，可能已經退讓咗未定。所以特朗普都了解到，其實好多郵寄嘅票，佢會即係唔同嘅州，佢嘅領先都會慢慢被侵蝕嘅、那個領先優勢。 OK， 好，唔好意思打斷一陣先，啱啱收到個特別交通消息，想同聽眾觀眾交代翻先嘅。龍翔道往觀塘方向近住獅子山隧道入口快線有交通意外，嚴重擠塞，龍去到呈祥道近馬嘉烈醫院，駕駛人士請改行其他道路。讲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呈祥道近马嘉烈医院啦。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继续同时事评论员袁利昌咧，又倾下有关即系美国大选嘅一啲分析先。头先就讲过特朗普一招啦，就一早就话自己赢咗啦。虽然就话有人对佢呢个做法会不满啦，咁但系佢都始终行咗呢招啦。而家仲有啲法律嘅程序晾住添嘅，可能仲会搞一轮。你点分析往后嗰度咧？会唔会今次会有一个拖好耐先有结果咧？甚至乎一方可能一路都唔会认输，一路拖落去嘅咧，会点样发展咧？ 我谂真实嘅又应该未要去到一个月之后，好似头先 任敬陽 佢可能系去到8日啊、14日啊咁样先至解决嘅。咁始终都有一方都会 應該會比較快的時候會顯示會得到270票。當然你話佢個認受度係咪會同一個即係大比數拋離對手嘅贏咗嘅候選人相比，咁梗係唔一樣。但至少你而家見到，譬如拜登佢都攞到一個 popular vote， 同埋特朗普你點樣計條數，其實佢都好難。即係點樣計條數，佢都冇得贏。咁所以喺呢個即係大前提之下，即使有個法律訴訟，其實我覺得相對地又唔係咁重要，因為其實兩黨都當然已經準備咗佢哋個法律團隊係預備呢啲訴訟呢啲爭議啦。咁係咯，因為當初其實之前都有啲預計咗嘅場景嘅 scenario， 即係話真係會有可能兩個都269係有可能嘅，或者係兩個都唔夠係有可能嘅。咁喺嗰啲情況，咁係會遠比而家尷尬咯。所以我又覺得其實選舉爭議呢個，我諗每個人都預咗會有，或者即係法律上有呢個爭議，其實會有嘅。咁而真係美國市民其實喺今次嘅選舉都表現出好大嘅克制同埋嘅紀律咯。我相信其實嗰個國內雖然我哋成日都話佢又話頻臨開戰啊，又話好混亂，但係我諗呢個係有少少係扭轉咗大家可能對美國嘅一啲印象。咁我呢度對美國人係有信心嘅。 即係爭持之下，一方一路唔認輸，就會唔會之前有人擔心就可能啲群眾啲情緒會出嚟咧？頭先聽你咁講，你就覺得唔會，因為今次都分得清楚形勢啊。 咁我哋之前成日都有話，而家譬如喺網上咁講，好多陰謀論啊、假新聞啊、造假嘅嘢。咁而特朗普就成日都係都幾接受或者支持嗰啲譬如嗰陣時叫QAnon 係匿名者 Q 啊，或者一啲白人至上主義。咁嗰啲人的確係即係會情緒比較強烈一啲嘅，即係個取態可能會強烈一啲。咁我哋而家喺新聞亦都會見到啦。咁譬如係不嬲都有啲右翼民兵組織，咁佢哋係有槍械嘅，咁係有武器嘅。咁所以暫時可能要多啲睇嗰方面。不過都幸好你會見州份已經係大部分係共和黨或者特朗普嘅支持者，咁相對好少少。不過而家更加令人擔心嘅就係而家出現咗一個好大美國一個好大嘅城鄉嘅一個矛盾，因為你見其實大部分嘅城市甚至鄉郊已經係已經主要係俾民主黨所控制嘅，咁但係大部分即係郊外嘅就係特朗普，咁呢個背後當然亦都有呢、這個階級嘅因素存在啦。咁但係長此落去，係咯，你唔係淨係睇緊一個國家兩極化，原來喺一個咁嘅同一個州或者同係咯，都可以有一個咁大嘅分野。咁長遠係個情況都令人擔心。 咁睇下整體形勢啦。嗱，而家睇落就好似拜登佔先啦。咁但係睇埋參議院、眾議院嘅形勢，未來你覺得美國會走一條點樣嘅路呢？ 之前都會有人認為，如果拜登個優勢大嘅，佢係有可能會全面執政，即係完全執政，即係佢個總統嘅寶座啦，即係參議院、眾議院都係屬於民主黨嘅。但係而家我哋見到應該參議院個可能性嘅就比較細啲啦。咁但係即使係咁樣都好，嚟緊如果真係拜登上台，佢面對住一個即係友好嘅眾議院，咁會對佢嘅執政都有幾大嘅幫助，因為我哋都會知道嚟緊。如果拜登上台嚟緊一兩年，其實都需要啲去整頓下個國家啦，或者去清理翻個屋企個門户咁樣啦。咁譬如好多譬如科技上啊、基建上啊、教育醫療啊，甚至係咯軍人啊、工人啊嗰啲，其實都要做翻。如果唔係，好難修補呢個已經咁撕裂嘅國家。咁呢個無疑係有利嘅，但係如果跟翻美國慣常嘅個慣例就係。通常美國市民去到中期選，佢見到如果你係同一個黨係控制咗嘅話，佢通常會投翻另外一邊，等有個基本嘅制衡。咁所以個睇法就係、是，譬如呢兩年，即使佢係有呢、這個即係、就是、比較順暢嘅執政，但可能佢仲未騰得 手出嚟去做啲比較國際性或者多啲關於可能中國嘅嘢都未定，但係到佢有時間嘅時候，可能就會有第二番嘅景象。咁所以呢個睇下佢個時間點樣去安排呢樣嘢，要幾耐先可以整頓到美國嘅內政。 咁佢有時間啦，再處理多啲外交政策嘅時候，你覺得對華政策會係點樣呢？一分鐘到請你評論啦。 咁我諗好多人都話拜登對華就好軟弱，但我諗我哋要睇翻嗰一點，其實美國對華政策開始變得強硬，或者唔係一面倒，係對佢比較放鬆嘅，其實都係奧巴馬嘅時期。我相信嗰陣時亦都拜登都係其中政策制定者嘅一員嚟，即係佢做法都係唔係同中國完全抹面，但係佢都喺至少喺東亞呢個地區或亞洲地區係制衡佢嗰個中國，等佢唔好成為一個地區嘅霸權。所以喺呢個控制上面，我相信拜登其實都有佢個經驗同埋心得，知道點樣可以彈性啲咁做。因為至少佢都講咗，至少喺氣候變化，我諗係咯，或者貿易戰嗰度，佢都會同中國去傾一傾，唔會沿用而家特朗普政府嘅政策。 好啊，咁多谢晒袁利昌嘅分析，先同你倾到呢度。袁利昌咧就时事评论员啊。美国总统大选仲点紧票嘅，未有结果。不过美联社嘅推算咧，就似乎拜登暂时占优。咁我哋密切留意住咧，究竟个点票最新嘅情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大选仍在点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落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再下一城，在密歇根州胜出，全取16张选举人票，累积264张，仲差6张即可达到入主白宫的门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张选举人票。根据美联社推算，拜登亦在早前赢得威斯康星州，取得10张选举人票。继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州之后，特朗普阵营亦在佐治亚州入禀法院，要求暂停3个州的点票工作。另外，特朗普阵营亦会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点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发表讲话，预料自己可以胜出。他说经过漫长夜晚的点票后，明显他们正胜出足够的州份，可以达到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他强调不是宣布胜选，但当点票工作完成，相信可以胜出。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在 Twitter 贴文声称，在一些他原本领先的关键州份，意外地出现大量选票，导致他的优势一个接一个开始神奇地消失。特朗普没有就指控提出任何证据， Twitter 将特朗普的贴文附上标签，指内容误导。在疫情下，今届大选邮寄投票数量大幅上升。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国会表示，封城在12月2日届满时，他的政府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测试，以阻止疫情蔓延。在2021年第一季度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另外，他向英国工业联合会发表录影讲话时承诺，将竭尽全力支持英国企业，并帮助他们从疫情中恢复过来。英格兰地区将在当地的11月5日起再次实施封城措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直至12月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江本表示，中国经济正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快速恢复，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有助提升中国经济韧性，促进更为绿色、更加包容的经济增长。基金组织工作团队和中方上个月26日至今个月4日在网上进行2020年第四条款磋商。江本在磋商結束之後發表聲明，讚揚中國抗疫和經濟恢復情況，預計中國經濟今年將增長 1.9%， 明年增長 8.2%。

星期日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2020年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拜登未分高下。 本港新增三宗确诊，当中两宗属梅窝度假群组。 教职员下周一起可做病毒检测，杨润雄称属自愿性质。 运输署指对车辆查册申请要求冇实质改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繼續翻翻嚟千禧年代時間啦，咁政府之前就公布過啦，喺疫情之下啦，咁見到咧，而家嚟緊就會有4间嘅檢測中心，就希望咧能夠喺今個月裏面運作噶，咁俾市民咧就可以做檢測，不過要俾錢噶。聽落價錢話240蚊，相對咧就相宜一啲嘅，因為而家啲私人講嗰啲咧有啲過千啊咁樣，咁如果話240應該就平啲啦。咁而家咧就話240蚊相對平啲啦，四間中心分別就喺東區嘅鲗魚涌社區會堂啦，另外就喺油麻地嗰度啦，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啦，另外有沙田瀝源社區會堂啦，同埋元朗市東社區會堂嘅，咁有四間公司去到做呢啲檢測。咁而家電話旁邊就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因為佢而家今次咧呢個社區嘅檢測中心咧就揾咗啲私人嘅機構去到幫手嘅，之前就係揾咗啲承辦商嘅，咁而家就請嚟咧。其中一間有份做承辦商的負責是沙田瀝源社區會堂的，就是來自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主任黃利寶，和我們一起傾下的。早晨，黃利寶。 早晨，葉冠霖。 早晨，你好。可不可以說現在的籌備工作是怎樣？你們負責沙田那個，現在搞成怎樣？ 其實那場我們都未看的，政府公布了那個招標的結果之後呢，其實我們暫時知道就說我們政府希望在11月的 中旬大概15號左右呢，那個中心可以營運，那裡面還有很多細節要跟政府去商討，特別有些系統，因為你知道它說的其實它有幾個目的的，那個中心第一就是那個健康碼，第二个就是那个叫做旅游气泡，咁呢两个是市民自费的检测嚟嘅。咁喺个中心做完测试之后呢，佢会攞到一个健康码或者一份嘅报告，同埋连埋张证书呢，佢哋可以过关可以出境。咁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话，譬如假设仲有一啲小型嘅爆发嘅时候呢，咁呢啲中心係可以用嚟支持政府即时可以帮手去做一啲检测，就好似上一次嗰啲临时检测中心咁。但嗰部分呢就会由政府去付款。咁因为讲緊你听到有三个目的，其实佢哋讲緊嘅电脑系统都有唔同啦。咁政府都系努力緊个搞个电脑系统啦。咁其实 CE 都讲啦，其实个电脑系统都差唔多。咁有部分我哋做過啲測試嘅，咁我諗仲要去再 streamline 下，到底喺個 center 嗰度我哋點樣做啲，譬如啲網上登記啊，或者登記咗嘅市民嚟到做測試嘅時候，我哋點攞到個 data， 而點樣將返個報告俾返嗰個市民呢，咁仲有少少技術問題要去處理嘅。 嗯嗯，頭先你話11月中就諗住做，但你而家都未去過睇，咁會唔會好問啊？聽落 是啊，所以都有啲挑战性的。 嗯，有没有信心赶得切啊？但有没有话约几时真系你可以落去那个 其实我哋预计就下个星期就可以去做一个睇一睇个地方啦。咁本身因为我哋之前有参加过全民同埋嗰几个临时检测中心咧，所以我哋个准备已经系我哋嘅物资啦、人手准备已经齐噶啦。其实纯粹系睇咗个场地。了解下，到時主要是因為如果人多，我哋要做好個人潮管制啦，防止嗰個感染啊等等啦，同埋個秩序。咁就我相信難度唔大嘅。如果電腦系統問題唔 OK 嘅話，如果電腦系統， 其實你哋角色係點啊？包到邊部分啊？頭先你提啊，檢測應該一定係你哋做啦。咁但係另外，譬如採樣啊、協調啲電腦系統啊，頭先講人流管制嗰啲，關唔關你哋事嘅？ 全部都關啊！咁 全部都嚟嘅， 其實係俾一所以其實真係好抵嘅，個測試240蚊真係好平。其實我哋都諗唔到，其實政府有個目標嘅，都係想即係快啲恢復翻個經濟啊，兩地嘅來往同埋國際啦。即係實質個檢測費咁低，我哋要承擔嗰個採樣嗰個醫護人員嘅費用，包括埋個場地嘅清潔，所有場地用嘅傢俬、台凳、屏風、 嗰啲人流管制嘅人做登记嘅人全部都係要由检测公司去提供嘅。 嗯嗯。 政府提供个吉嘅场一个空场同埋水电去包就係咁多啦。 嗯嗯。咁你哋维唔维持到，因为出面收緊有啲成千蚊嘅，点可以争咁远又要包埋呢啲条数点计呢又。 其实计唔到啊，我都计唔到啊。其实我出个标唔系出呢个价钱嘅。 哦，咁但系而家都接咗呢个标啦，系咪啊？ 都冇得拣喎，某程度上。嗱，因为咁样嘅个招标系有十几间啦，咁、啊、政府都系以最低价嗰间为一个指标啦。咁要参与嘅机构就要可以要一定要跟最低价咯。咁有公司出咁低嘅价钱，所以我哋都要去选择，即系做定唔做啦。咁但系。嗯，因为我哋你见我哋一路都系 support 紧政府 ，support 紧香港市民去做个测试，咁我哋都可以做啦。咁我哋都系一间香港公司嚟噶嘛，咁都想 serve 翻香港嘅。 嗯，咁会唔会维持到成本噶？你计落，还是要人流？如果去到一定嘅数量，就容易可以维翻成本；人流少就容易有蚀钱风险咁嘅，定系点计？ 如果每日嘅人流少于三四百咧，其实就已经蚀本噶啦。因为我哋每日要出人工俾啲护士噶嘛，同埋啲人潮管制啊、登记嘅同事。咁同埋啲 PPE 啊防护装备全部要自己公司去承担㗎。咁所以其实我哋计过每日一个机将佢黏到最平呢，每日基本开支可能只係人工加物资都要四万蚊。 嗯。 咁你就好易计啦，四万蚊咁你除返240蚊，咁你就计到其实要几多人流囉。 嗯嗯。 咁、啊、我哋仲有个试剂价钱呢，测试仪器啊等等呢，咁仲有技术人员喺实验室去做嘢呢，其实如果一日去唔到过500个呢，其实唔好諗赚钱囉。 嗯嗯嗯，好啦，咁见到而家个安排你交代咗啦，咁但係到时市民嚟嘅时候个情况又会点嘅呢？係点样采样啊？通常要留几耐时间啦、啊？几耐有结果啊？你预计会系点嘅 呢？其实呢嗰、那个市民嚟好快嘅，同临时检测中心差唔多。因为主要佢係上网登记咗先啦，希望。咁、登记咗嚟到呢，佢就交费啦，交返240蚊啦。跟住就做採樣，採樣其實講緊係一分鐘內嘅事。咁、其實如果整個流程暢順咧，佢其實十分鐘內都係離開中心噶啦。咁、至於報告咧，其實我哋都要有個 commitment 嘅，就喺第二日就有個報告咯。因為其實我哋諗緊就話你上內地，可能個報告有效時間有限啊嘛。咁、所以變咗你都唔可以太耐。我哋自己中心就 aim 就今日嚟嘅第二日大概中午两点钟到就会出晒所有报告咯。 嗯嗯，采样用咩方式啊？深喉唾液定系鼻咽拭子咁先？ 今次系我哋叫做政府暂时系主要系两种嘅，一个就系全民嗰个系重点咧，就系口加鼻啦，combined swab 啦。另外一个就系鼻咽拭子。咁深喉唾液咧，暂时都系讨论紧嘅，因为你知道呢个系香港独有嘅标本嚟噶嘛，国内都系用噶。拭子啦，咁新加坡用緊拭子啦，咁其實我哋話要去 travel bubble 要 cross border， 咁你其實都要人哋國家接受啊嘛，咁、所以佢哋都仲喺度討論當中啊。 嗯嗯嗯，咁所以但係你嘅承諾就係話希望第二日晏晝就做到啦。咁你哋係咪採樣完之後，你哋都係要運啲樣本去你肺化驗室度再做檢測㗎，定點嘅流程 係？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場地唔容許我哋 set 個臨時實驗室，因為、如果一個標準嘅實驗室咧，其實嗰度一定係做唔到嘅，所以我哋都係運翻去我哋自己實驗室去做咯。 嗯嗯嗯，咁你哋嘅標書有冇話預計要做幾耐嘅？呢個係一個好長期嘅諗法啦，定係短時間嘅？ 政府暫時講係三個月嘅，佢喺公告都係講三個月嘅，但有可能如果即係我唔想發生啦嚇，有爆發就可能會再 extend 咯。政府嘅意思係。 嗯嗯嗯。咁我想問一下啦，你都喺呢個業界做咗咁耐啦，我想問一下其實你點睇成個形勢啦？而家就四間嘅檢測中心做到240蚊啦，咁私人嗰啲會點樣發展落去咧？佢哋收有啲話，我見有啲報道話而家跌翻啲啦，可能幾百或大嘅幾百咁啦，你點睇成個形勢咧？ 嗱，其實我哋之前已經六月七月去政府想搞健康碼，其實我哋已經落同醫療集團合作。就做到個價錢都係800多蚊啦，咁我諗今次如果因為依個都係個壓力嘅，但係其實240蚊一啲比較中小型嘅實驗室佢哋好難去做嘅，因為佢哋你租地方啊各樣嘅嘅成本喺翻度，如果你個檢測量唔係咁高咧，你好難喺個試劑啊等等上面去慳到錢啊，即係我哋希望今次就話。就量多，咁我相對我每次都有一個full run 咯，我哋即係每次都用盡啲試劑，咁我哋就希望可以 at least break even 到。但係一啲中小型嘅實驗室其實係難嘅呢個價錢，但我相信會調低，可能去到 400-600元左右啦。因為你始終唔需要個醫生轉介費嗰度啊嘛。 咁但理論上，如果你哋呢啲夠快嘅，咁啊，佢哋都好難競爭喎。就算你調低到落400-600元，嗯， 但係唔方便啊嘛，始終唔方便啊嘛。你要去到嗰四個檢測中心啊嘛。 好。 最好其實就係油麻地叫做方便啲咯，市中心咯。 你哋就喺沙田瀝源社區會堂。 系啊，都几 remote 嘅，其实都唔系特别方便。 虽然你就话240平啦，但有啲人就同外边比嘅，喂，人哋内地啊，或者可能系澳门啊，啲100元都得嘅嗰啲，咁就点样咧？呢啲啊？ 嗱，我有听到系旅游业嗰、那个嗰位同事啦，咁其实240元其实喺香港已经我谂，其实你比好多人唔肯做，其实有啲人标都唔肯落添，根本你计唔到个成本嘅。咁喺内地唔同，内地根本去个市低成本低好多。講緊我哋而家香港買啦，譬如我哋用國內自製油，我哋香港買緊可能接近100元，但喺國內買可能係20-30元，即係你個出口啊各樣都係價錢嚟噶嘛。咁你講緊澳門100元，因為澳門政府有subsidy啫嘛。咁就兩件事嚟噶咯，我哋冇subsidy啫喎，政府連嗰啲叫做保護裝備都要我哋出喎，台凳都我哋出喎。咁所以其實係好唔同喺澳門，因為佢喺嗰、那個關閘嗰邊嗰個檢測中心係政府有subsidy噶嘛。 知唔知佢哋嘅補貼大概係點樣啊？點樣做到呢、這個？係咪佢哋成本價都可能同香港都要做到240咁上下咯？你估計？ 我諗我估佢差唔多，因為同埋嗱，澳門本身人工平啲啦，人工平啲啦，咁嘅地方唔使錢。咁我唔知道喺國內佢哋攞啲試劑到澳門，佢哋個 offer 係點啦？咁香港不嬲，我哋都知道我哋香港啲消費都比較貴嘅，我哋買試劑係比一啲地方可能仲要貴啲，咁變咗我哋好難喺嗰方面去競爭咯。 標書方面咧，有冇要求你哋試劑嘅來源嘅？ 冇，但係個實驗室要有認證。咁其實個認證過程已經係 make sure 你個試劑嗰個準確度要有喺度咯。 OK， 好。咁多謝曬黃利寶，又講咗好多你而家籌備工作同埋第日嗰個運作嘅一啲資料俾我哋聽，多謝曬你啊！黃利寶咧就係香港分子病理檢驗中心嘅主任。頭先提過啦，香港嚟緊咧就會有四個嘅社區檢測中心係俾市民做檢測嘅。若果話要攞健康碼做旅遊氣泡嗰啲咧，咁就自費啦。就而家講個價就240元，四個地方有嘅。喺東區鰂魚涌社區會堂啦、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啦、沙田瀝源社區會堂啦，同埋元朗市東社區會堂嘅，有唔同嘅公司去到做。咁頭先都講到佢哋個運作啦，佢話成本上都即係個係啦，成個成本都唔平嘅呢個，所以佢哋都要一定嘅人流量咧，先至能夠維持到個成本嘅。好啦，咁其實講到有關預防疫症工作，一方面嚟緊有呢啲檢測中心俾大家用啦，另外啦喺學界方面咧，教育局之前都有個講法啦，就係話。將會喺下個禮拜開始咧，全港嘅幼稚園啦、中小學同埋特殊學校嘅教職員咧，就去安排咧做檢測。不過呢個講明咧就係自愿性質嘅。咁唔知具體嘅運作係點，學界反應係點咧？由請位嘉賓傾下先。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一齊傾下嘅。早晨，張勇邦。 係早晨。 係啊，聽到之後覺得點啊？呢個歡唔歡迎你哋？ 其實我哋都歡迎嘅，亦都同意，因為我哋早前喺我諗係八。月尾即係做全民檢測之前咧，即係特首見過我哋，咁我哋都反映個小學學界其實都希望，如果好似有啲嘅防疫注射咁樣，到校服務啊，我哋全校嘅教職員甚至學生啊，入嚟學校嘅家長義工都可以去做呢個檢測，咁係咪喺復課嘅時候更安全咧？我哋有咁嘅提出，咁當時可能嗰個資源問題啦，咁就而家就到而家就係做呢個嘅方法。咁我哋小學嘅界別都係普遍係歡迎同埋接受。 咁知唔知而家個運作會係點㗎？係咪同你心裏面諗到會啊？定係有幾多人可以參與啊？咁教育局有冇詳細啲同你傾嘅？ 原則上咧就所有學校，琴日我哋都報咗個人數嘅，即係凡係教職員，無論係工友啊、文職啊、入學校嘅一啲嘅人員，即係包括嗰啲興趣班導師，可能係保姆車嘅保姆，呢、這個即係我好多係同學生有接觸嘅，恆常接觸嘅，都可以報個數俾佢，去預個數俾我哋，咁佢都係嗰、那個去交，可能交個樽仔俾我哋，然後即係根據曬個程序，然後咧做就又交翻翻去，就統一佢哋收翻去咁樣咯。 即係都係深喉唾液嘅，就一批運嚟，一批收翻咁樣。 冇錯。 咁就全體都做嘅呢、這個係咪啊？ 嗱，呢個係自愿向全体鼓励大家做啦。 即係其實就總之大家有機會攞個樽啦，你係最終係咪交就或者係咪攞就係、是。 你自己決定啦。呢個，但你估個反應會係點咧？ 而家好難估計嘅。不過我正話所講啦，如果小學嚟講，我正話啱啱都同一啲家長傾開偈，咁我哋大家家長都好，即係我表情話我聽啦，佢都好支持嘅，因為佢覺得呢個都係對小朋友一個多個安心噶嘛，即係家長嚟講係。 嗯，但如果一间学校咁一齐派樽，会唔会话就话自愿啦？教职员会唔会都有压力噶？或者家长啊、校长会俾压力佢啊？会唔会有啲情况咧？ 其实嗱，我觉得一定小学嘅校长嚟讲，我谂大家要明白同事嘅心态啦。即系正如打针防疫或者系验身都唔会个个都中意做噶嘛。咁佢唔做，而家系政府方面系冇压力噶。咁所以我觉得学校更加唔应该俾压力老师啦。 嗯嗯嗯，咁头先你讲啦，每一间学校都交晒所有教职员啦，包括教职员啦，一啲嘅保姆车啊，甚至乎头先你讲其他嗰啲兴趣班导师啊，都会交。咁但系咪每间学校做嘅日期按道理都唔同嘅？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做完一间，但系其实人流之中咧都会有同好多交往，可能一个兴趣班导师 A 小学教完又去 B 小学教啊，咁会唔会有啲情况咧？都会捞翻乱嘅啲人咯。 嗱，應該咁講嘅，每一間學校佢當然同一時間做嘅，因為佢個能力只能夠佢可能一星期啊做40-50间啦咁樣，咁佢都話預個時間係都要係咪好似話十個星期係嘛咁上下，即係佢要預一段長時間先做曬我哋400几间學校噶嘛。 嗯嗯。 咁同一間學校係冇問題嘅，同一間佢同一時間派同一時間收咁樣咯。 嗯，但啲人會唔會有機會都撈亂咧？譬如興趣班導師未必淨係做一間學校啊嘛，係咪？ 咁佢報咗一間，佢唔會做第二間噶嘛。 OK， 唔係講即係人流之中，特別諗住呢間學校叫做穩陣啊咁樣，但係有機會啲人其實都會流嚟流去嘅，可能好多其他行業都係咁啊。之前講譬如藥房嗰啲，都舉過啲例子 啦。咁啊，好難講嘅嗱，因為咧，你就算一出街搭車，你都會有接觸其他人啦。咁所以但係只係俾一個起碼同一個校舍裏邊，大家員工之間，譬如我舉例，50个老師坐喺一個教研室。大家如果都做咗嘅話，大家好安心啦、啊。我就唔會係驚你又冇啊咁樣，即係都呢個係短暫時間。當然你話可以恒常嘅，好似人哋英超聯啊、NBA 啲球員個禮拜做咁啊最好啦。咁但係資源問題咯。 而家快極都10个礼拜一次啦，聽你咁講，可能即係一個循環都要。 咁要睇政府個安排啦。 但係而家講係講點樣啊？講一次啊，定係長遠都會枕住再嚟咯？ 先做一次先嘅，相信係我諗都要睇下個反應啊，或者成效嘅。 嗯嗯嗯。另外咧，就見即係局嘅時候咧，有冇啲再討論埋？而家都一路翻緊半日學嘅，有冇話譬如全日啊嗰啲諗法？有冇傾到呢啲啊？ 我哋有主動提出嘅，咁就局方未出過新聞稿啦，即係早兩日都。即係話現階段係冇考慮過安排呢個全日嘅面授課程嘅，咁但係我哋就小學啦，我哋特別就提醒就話以往因為我哋擔心由停課到復課咧，就局方就話兩個星期前會公布，或者最多兩三星期咧就公布。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個咧就係、是、喺停課到復課咧就可以做，但係如果由半日制到全日制咧，我哋要更加需要多啲時間。原因就係咧嗰個放學時間唔同嘅話咧，就會影響好大。第一嗰個五線供應商好多，如果係中小型嘅咧，就停業嘅。咁佢如果要開翻檔咧，佢要召集翻啲廚師啊、幫工啊、物流啊嗰啲，係真係需要時間嘅。咁另外校車咧，譬如就見到啲保姆係 part time 噶嘛。咁保姆佢而家佢知道12点几放學啫，但係你要2-3点放學咧，可能佢已經有另一份一個兼職做噶嘛。咁所以我所有嘅安排啊，係要起碼。我哋提出起碼一個月前啦，所以而家局方都係接納咗我哋提議，話不少於4个星期去宣布，即係如果條件許可底下，即係疫情條件許可底下，佢哋會用不少於4个星期前去通知學校這個恢復呢個全日制上課咯。 嗯，好，初步睇你覺得適宜全日咩？而家學界點睇？簡單講， 我諗。我哋如果喺小學，我哋嘅睇法咧，亦都一半一半啦。有啲家長係仍然好擔心個疫情， 因為而家你食飯都仍然都係半六個人啫，咁而家大家都話啊，咁你全班好多人一齊食飯嘅喎，雖然我哋有曬擋板啦，我哋會配備，咁但係呢個我諗要令家長們安心，要讓整個業界都係即係安心去做咧。我自己係我個人睇法咧，我話因為個流感又嚟緊啦，即係係咪可以去到聖誕前你都唔好搞住咧？咁樣我個人嘅睇法啦，係啦。 好啊，咁我哋繼續留意住啦。多謝曬先張勇邦，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張勇邦咧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嘅名譽主席。電話87231，講到同教師驗病毒，講到檢測中心，聽下大家嘅意見啊。首先，嚴女士打上嚟87231嘅，嚴女士你好。 早晨啊，主持， 各位 听众、观众早晨。 你好，你好。 我想讲下咧，即系如果咧你240蚊咧都系平，不过但系咧如果要每日咧即系来回香港，即系内地同香港、澳门同香港咧，即系每日都要翻工咧，变咗都系贵啊。所以咧，我觉得咧应该即系检测费嗰度咧，可唔可以平啲咧？即系每日来回嗰啲人咧，好似我个女咧又冇翻工。咁你即係每日都要翻嚟香港噶嘛，係咪啊？咁你如果每一日都要240就好貴咯。即係嚟講咧，同埋如果似我低內地居住香港翻工嘅，咁如果每日都要咁樣就係好貴咯。即係可唔可以就即係價錢好方便，有冇得平啲咧？即係每日來源嗰啲人。 頭先化驗嗰啲就話成本價噶啦，再嚟就要政府資助噶啦，可能澳門嗰啲咁樣噶啦。 但係你日日都要啊嘛，因為日日都要啊嘛，你唔係話我旅行就算貴少少都冇所謂啦，你唔係正常啊嘛。 咁不如政府資助啦，係咪？即係所以政府幫下手咯。 係要佢資唔資助？即係我想講，我個心目中就出嚟，即係可唔可以嗰啲人要唔要平啲咧？因為嗱，你老實講，啲澳門都係100蚊啫，而家減價，你內地都係100-几蚊就百幾蚊。 O K。 即係雖然話香港租貴，但係你都唔使租噶啦，係咪啊？ O K。 即係而家政府俾笪地佢啊嘛，即係反而係貴。 所以關鍵嚴女士關注咪可以平啲咧？多謝曬你嘅意見，同你傾到呢度。 无论边个当选新一任总统，相信情况都不会再恶化。信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蚂蚁集团突然刹停上市 ，H 股认购费用随即在昨日和这个星期五退款，其中向市场借出超过1500亿和1000亿元孖展额的两大银行汇丰和中银香港，未有跟随券商豁免孖展息的做法，预料从中带走超过2000万元。市場估計重新上市最少會推遲半年以上，屆時估值估算會減低30%，反應亦都將會差過今次招股。加上被內地監管機構緊緊監察，螞蟻增長神話亦告落幕。蘋果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電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被指在製作721誰主真相報導期間，以車牌查冊涉嫌虛假陳述申請用途，違反道路交通條例，前日被警方拘捕。不過明報翻查資料，政府曾經承認現有法例之下運輸署是無權拒絕車牌查冊，要求申請人申報查冊用途是行政措施，政府曾經有意修例限制查冊的目的，但是至今未有推行。有大律師質疑法例並沒有賦權運輸署拒絕查冊，質疑運輸署查冊系統要求申請人申報查冊用途的做法是越權。記協就表示會諮詢法律意見，研究就著運輸署車牌查冊設限提出司法覆核。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新型肺炎疫情未止，昨日再多3人確診，當中2宗和梅窩 Staycation 群組有關，包括一名26歲曾經參與 staycation 的男子，另一名54歲的主婦是早前群組確診患者的家人，他沒有參加與 staycation 和聚餐，懷疑屬於二代傳播，群組累計7人確診。而本港昨日再增1宗死亡個案，累計106人離世。是《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新一份中學文憑試各科試題專輯昨日出版，是列出各科的考生常犯錯誤，其中在中國語文科有考生誤將蘇軾、歐陽修當作是李白、杜甫，有考生在寫作卷指微笑以對師長懲處，聲稱是被人知錯能改的感覺，亦有考生作文的時候誤將下半生寫成下半身。這是《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昨日公布最新全球大學聲譽排名，本港雖然有4間大學入圍頭200位，但其中3間院校排名都下跌，本港最高排名的香港大學在第51至60位，下跌至少7位， 其他院校就徘徊在100名的位置，甚至跌出100名以外。有專家指本港以往對外學術的氣氛觀感較好，但自從去年出現反修例示威，政局混亂，或者減低知名學者前往本港學府，長遠窒礙本地學術發展。《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美國大選未分高下，三大遊離州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成為焦點所在，特朗普誓言入品阻止計算郵寄選票，而拜登就強調票票都要點齊，官司戰一觸即發，可以糾纏好耐。社評說，大選結果存在不明朗因素，考驗美國民主，選舉爭議糾纏越耐，出現社會動盪和憲制危機的可能就越大。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說，美國大選結束但是未有最終結果，總統特朗普靠民粹主義沽票，和對手拜登叮噹馬頭，難分難解。社評指，今次大選令美國社會兩極化加劇，無論誰當選，如果未能夠解決或者繼續對社會兩極化進行政治操弄，最終美國的政治、經濟都會受損害，更加會禍及世界政經局勢的發展。經濟日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說，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編導蔡玉玲被報案，業界對於律政司的檢控標準存疑，當運輸署的行政規則和普通法有抵觸的時候，是否真的仍然可以有合理機會達至定罪呢？當記者查冊之後，利用資料做新聞報導，律政司有沒有考慮作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呢？律政司有責任向公眾解釋清楚。成報社論。 文汇报社评话，保就业计划结束之后，申请过补贴的雇主可以重启裁员减薪。在新型肺炎疫情下，旅游、航空、餐饮、酒店等重灾区面对极大裁员压力。社评话，政府必须及时推出针对性的措施，为深受疫情打击的行业和打工仔提供基本保障，协助他们渡过难关。文汇报社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咧，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影响到去油塘方向咧系挤塞嘅，车龙已经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啦，都过咗少少啊，排到去近住德宝花园嘅。咁重复一次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对开咧，第三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去油塘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咧就排到去德宝花园。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北港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而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排到电话机楼。至于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回尖沙咀近住南昌站一段挤塞，现在龙尾就排到去海丽村的，影响青沙公路落回去三号干线都是塞的，就是受到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挤塞，现在龙尾排到海丽村，亦都影响了青沙公路落回去三号干线都是慢车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思瑞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咧，半个钟头前清好咗噶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只系近住思瑞口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太子道东去旺角啦，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进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而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今日好塞啊，龙尾排到朗日峰。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界恩平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欧阳震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 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十二月一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呢个困境亦都应该促使香港整体重新思考本地航空业的未来。 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志乐： 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定位是普遍的共识，但是政府的政策怎样配合和推动更值得思考。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2020年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拜登未分高下。 本港新增三宗确诊，当中两宗属梅窝度假群组。 教职员下周一起可做病毒检测，杨润雄称属自愿性质。 运输处指对车辆查册申请要求冇实质改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就被指制作721谁主真相这个的报道的时候就用车牌查册。咁咧就話佢咧涉嫌虛假陳述申請用途，咁所以咧就違反咗道路交通條例，之前咧就被警方拘捕咗嘅。保安局長李家超咧，尋日就強調咧查冊係要按翻法律嘅規限嘅。咁而家要查冊咧，就用運輸署嘅系統啦。咁當中就要查冊人咧填一欄就申報翻個資料用途，得三個選項嘅啫。一係你就進行法律程序，一係就買賣車輛，一係咧就同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咁睇落就用嚟做偵查報道咧，就冇呢個選項嘅。咁所以有人關注到啦。咁其實而家呢個系統係點樣嘅咧？咁睇翻啲資料啦，原來喺早喺九年前咧，就見到政府啦，當年都有上過交通事務委員會啦、立法會之上，咁就提過話，根據呢個田例條表，填表俾錢就能夠查車牌咧，當局冇權拒絕，咁所以咧就想修例防止濫用。咁喺立法會度都傾過，咁當時都引起一啲嘅討論嘅。咁喺電話旁邊咧，請嚟其中一位立法會議員先，就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同我一齊傾下。早晨，陶謹申。 早晨。 可唔可以讲翻当年其实个收，即系政府提话想收紧嘅时候，你个反应系点样啊？ 嗱，当时咧就其实咧就我哋已经睇到咧就系话，喂，你咁收紧，咁我就即刻讲话，喂，好多侦查报道啊、新闻嗰啲查册啊，都系一个重要嘅一个基础嘅方法嚟噶嘛。 嗯。 咁所以咧就提醒佢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嘅合理嘅用途嘅，咁、但係呢個就我記得當時另外有一兩個建制派同事呢都有提出呢個關注嘅，咁佢收尾呢就佢討完咁佢吸收咗意見啦，咁最後呢就我記得佢應該呢就係冇修例嘅，即係佢冇本來要修例嘅，佢話咁而家就冇修例，冇修例呢就佢就改咗嗰個表格，即係你要攞查冊要有個表格嘛。 嗯。 那個表格咧，佢就最尾有一欄咧，就係、寫其他。 嗯。 然後就寫請註明。 嗯。 咁如果你係唔係之前嗰幾項嘅啊，譬如你話法律訴訟啊，買賣車輛啊，或者其他等等咧，嗰幾項咧，咁佢就你就可以填其他。然後你就講明係乜嘢原因咁樣。 嗯。 咁但係呢就嗱呢、这個呢就應該用咗好多年㗎啦，用咗成六年七年都唔停㗎啦。 嗯。 由13年開始嘅應該。 嗯。 咁但係跟住而家我哋睇到個表格呢就其實佢又無聲無息就唔知幾時就即係冇通知冇講冇剩。咁突然間呢就收緊咗嘅。咁當然如果日日去即係做嗰啲過户嗰啲啦，即係嗰啲車行下嗰啲咧，我諗佢哋就梗係知啦。咁但係佢哋又唔緊要，因為佢哋就係前面嗰幾行啫嘛。咁但係後尾嗰度咧就佢係冇咗個其他嗰度咧，咁啲人咧就覺得，咁我咪照填其他邊幾行，咁我咪填一行咯。咁樣即係咁咯，可能就係咁啦。 咁理論上即係呢個修改呢個表格，其實使唔使要一個經過立法嘅咧？其實定還是一個行政程序嚟嘅？ 這個咧就複雜啦。其實理論上咧就係唔使，不過咧當陣時2011年嘅時候咧，政府就話要修例嘅。咁即係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唔知佢點解佢嘅分析話要修例啦。咁但後尾咧佢又唔修例，就然後咧就用一個行政嘅手段咧，就係當係保護咗正當用途與私隱之間嗰個平衡。咁佢就選緊咗其他嘛。咁其他即係換句話講，如果你嗰個其他係一種不當嘅咧，咁可能咧佢都可以根據私隱嚟追究你都唔頂嘅。即係咁樣。 咁但係而家始終改咗啦，咁呢、這個你覺得會係點樣咧？呢種做法還是？ 唔係啦，我覺得咁啊，第一件事佢如果你諗下當時你修改，你係話要立法會，然後就討論，而當時都係幾一致嗰個新聞自由嗰度咧，係一個好大關注嚟嘅。即係偵查報道啊嗰啲。咁當然嗰陣時仲有經過嘅，就所謂新聞自由咧，究竟包唔包嚟八卦新聞啊？所謂花邊新聞，譬如邊個明星啊、邊架車啊、咩嗰啲咁樣換咗車咁樣，就但係咧就最後咧就。政府就收睇意見啦。咁佢起碼咧就喺個表格嗰度，佢唔夠膽就係將新聞報導嘅合理嘅用途咧就係、是取消。咁所以咧就我唔知點解佢而家咁夠膽就係、是、會咁做啦。咁但係其實咧大家要明白，因為基本法裏面有講新聞自由嘅。得到合理嘅資訊同埋新聞採訪報導。同埋合理嘅偵查報導呢啲都係全部應該係基本法裏面保障嘅。咁如果呢、這個即係你其他任何法例係喺呢一點裏面係違反基本法呢，其實呢都係可能有受挑戰嘅。咁仲有況且呢，我可以舉兩個例子呢，就係呢、這個體現呢個新聞自由係特別喺啲法律裏面去保障呢，我起碼可以舉兩個例子。第一就講返啦，私隱啦嘛而家。咁私隱例本身真係呢就有一個叫做真誠嘅新聞嘅報導同採訪咧，係豁免嘅。即私隱例裏面有豁免嘅，明示豁免嘅。咁另外咧，就如果你要搜執法機關要搜查新聞材料咧，你係要有一個特別嘅程序咧，封存咗佢，然後咧就拎去法庭拗嘅。如果嗰個公眾利益係凌駕咗，係應該咧係要呢啲新聞材料咧係要被搜查。被閱讀咧，咁先至咧由法院頒令咧，先至可以做嘅。咁即係佢係一個特別嘅程序咧，保護新聞材料、保護新聞嘅自由資訊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即係我哋話就咁自己講話呢個都係一個好好重要嘅利益咁，而係個法律裏面係處處都體現出嚟嘅。咁你冇理由查察嗰度會突然間收到話冇咗呢項，同埋。要合理做呢、這個偵查報導而攞資料，而又最後出街，又真係採訪同埋報導喎、哦，即係唔係話佢我借新聞機構嘅名義去攞咗，然後最後咧，其實我係俾佢俾我個細佬去賣保險咁sell 佢咁，即係唔係咁啊嘛，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喺今次嘅咁樣嘅告咧，係即係絕對係不合理啦，即係。 會唔會又同運輸署跟進一下，究竟點解咁樣改咗張表格咧？你哋又 啊會啊，我哋當然會啦。但係呢啲全部咧，其實而家日日都問緊傳媒，我理解都問緊運輸署，同埋邊個決策邊個局長下令幾時，同埋經過啲咩程序，有冇諮詢？乜都冇，好似冇一路都冇答啊！而家呢幾日都未答啊咁。 OK， 其實我哋都有問過運輸署嘅，咁佢有個書面回覆啊，提到話運輸署不時都收到登記車主就增加其個人資料保障嘅訴求，咁佢哋都會咧同其他嘅部門、政府部門或者機構商討點樣加強保障車輛登記冊內登記車主嘅個人資料嘅。咁啊，簡單嘅講咗佢嘅睇法啦。好啦，呢個時候咧就想同陶謹申又講多另一個議題，都係你一路一個跟開嘅議題，就是、有關南丫海難啊。南丫海難咧就發生咗8年啦，咁而家見到就處理運輸及房屋局長蘇偉文咧就有個書面回覆你嘅一個說法啦，就話警方喺2013年起咧就向律政司提交咗3份調查報告啦，除咗早前已經被檢控嘅4人之外咧，警方今年10月中就收到律政司通知，表示已經審視過相關證據之後決定不。 對任何人或者公司提出檢控嘅，都想跟進翻呢一件事。咁點解旁邊仲請多位嘉賓添啊？就是、南丫海難嘅遇難者家屬徐先生啊，徐先生你好。 你好， 不同徐先生傾之前，我都想先牽醒啊陶謹申又講講而家你哋跟進嘅進度係點樣嘅啫。 嗱，而家咧就四年前咧，我哋見過警察啦。 嗯。 咁點解你話哇咁耐嘅咧？咁個原因因為咧，四年前咧，其實我哋已經獲知咧，佢係有一啲線索咧，去跟一個海外嘅證人，而係有啲重要性嘅。 嗯。 OK。咁當然嗰陣時咧，我哋梗係唔我哋見完警察知道有呢樣嘢，我哋唔出嚟講嘅，即係同警察即係都協議咗。 嗯。 咁啊，意味打草驚蛇啦，係咪先？啊，咁所以當時咧就即係大家都唔知咩事啊，咁點啊咁樣。我話我咁仲有啲嘢跟進緊咁樣，咁啊算啦咁樣。 嗯。 咁而家咧就經過呢四年咧，佢係揾咗嗰個以往即係所有嘅報告書、所有嘅報道、傳媒都冇發現過呢個證人嘅。 嗯。 咁佢咧就揾咗佢，亦都去到海外，去西班牙嚟到揾佢添。 嗯。 就經過正式嘅程序就搜證然後落口供跟住咧佢又攞咗嗰份口供咧，再翻嚟跟進後續嘅其他嘅口供嘅，即係其他嘅證據同口供嘅跟進嘅。咁但係咧就好可惜咧，佢哋就話已經做曬報告俾咗律政司，就話都係冇乜突破，就唔夠證據告任何人啦。咁即係進一步。 嗯。 咁我哋就前兩日見咗佢啦，就都幾耐幾詳細啦。咁但係我哋就唔信服嘅。 嗯。 我哋認為仍然咧應該有一啲嘢要跟進同埋要做嘅。咁當然啦，就我哋認為呢件事有咁大嘅災難同埋人為嘅一啲責任係應該要追究嘅。 嗯。 如果而家即係你話已經被起訴咗嘅人同埋受服刑完嘅人咧，我覺得同嗰、那個即係咁多條人命嗰、那個責任咧，喺刑事上咧，其實咧係未有人被告嘅。 嗯。 咁即係除咗個船長嗰度啦嚇，咁但係即係至於嗰個建造啊、驗船啊等等嗰啲嘢咧，係仍然係未有公義體現嘅。 嗯。 未有人喺刑事上要負責任嘅，被要追究到嘅。咁呢個第一點啦，咁我哋仍然就會約律政司嗰邊，就希望佢再解釋俾我哋聽，點解佢認為都唔夠證據咧？咁比較係用深入啲嘅角度嚟到解到我哋聽啦。咁佢幾年前都解過一次，就嗰陣時未有呢個新嘅口證據咧，佢都解過一次話點解唔夠，即係嗰陣時點解唔夠。咁而家咧佢又話有啲新嘅線索咁樣嘅。咁第二咧，我哋就仍然咧希望佢政府要一定要公開嗰個內部嘅調查報告啦。咁嗰陣時佢一路就話咧可能仲有啲刑事嘅程序未完。咁但係而家律政司又有一個階段又話完咗啦。嗰啲負責任嘅驗船啦、海事處嘅人員咧就佢話完成咗幾多程序，但係完全唔肯講有幾多個人係有咩受罰，咩原因。反而調翻轉，今日我哋睇到個報道咧，就話佢哋有好多人升咗官添。咁我哋即係當然個係好氣憤啦，即係呢方面就。 OK， 嗱呢個時候又請翻即係今次呢個海難遇難者家屬啊徐先生啦，都聽到而家就話決定唔會對任何人或者公司提出檢控啦，你點睇咧？ 件事發生咗八年，亦都折磨咗八年，去到呢一刻，聽到警方嗰邊話好可能唔會有人被刑事起訴，我諗唔需要講，我諗市民大眾都會覺得好不可思議。咁作為家屬，係除咗悲憤之外，我諗揾唔到第二個形容詞。但係我諗有樣嘢想講翻，頭先阿陶議員已經解釋得好清楚啦。咁但係作為家屬嘅心情咧，咁我少少嘢想講翻。 嗯。 雖然過去呢年幾啦嚇，香港社會發生好多事啦嚇，但係不得不講一句公道説話，其實警方喺呢一件事上面，我睇得到佢哋真係做咗好多好多嘅功夫，包括頭先陶謹申議員亦都講咗，喺咁多個報告裏面冇出現過嘅一個比較重要嘅證人，就係、是、西班牙嗰個人啦。咁亦都係警方佢哋揾到出嚟，咁呢樣嘢確實係即係希望社會大眾唔好戴住有色眼鏡去睇咯。確實 警方係好多嘢係佢哋係做咗，但係佢哋即係冇公開講出嚟咁解。 嗯， 咁八年啦，其實作為家屬其實好辛苦，因為八年嚟咧，其實係受到好多嘅攻擊嘅，好多網上面嘅網民啦話我哋班家屬係為咗錢啦、啊、利益啦、啊甚至乎有啲話我哋班家屬咁多年唔出聲啊，今年突然間咧就講咁多嘢，有好多背後嘅陰謀論咁樣。 嗯， 我諗佢哋係體會唔到嘅，因為死嗰個唔係你哋個屋企人。我諗我諗對於社會大眾咧，可能知道嘅就係話有件南丫船難，跟住有39位死者。咁我讲多少少俾大众听，39个人里面包括有啲家庭系死咗个丈夫，死咗个女，有啲系死咗个太太，死咗小朋友，有啲系死咗个细佬、哥哥、家姐、儿子、女儿，有个系一家四口上船。两夫妻和小朋友，两夫妻无事，而冇咗两个小朋友。 嗯， 断断唔系一个数字39位咁简单。你谂下当中每人嘅角色喺家庭里面系有几咁大嘅影响、嗯。而当年梁振英作为特首嘅年代。他說絕不姑息，但是他已經卸任特首了，他這句說話沒有承諾，沒有兌現過、 嗯、 當時的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先生都說這個調查報告是不可能公開，亦都沒有兌現過、 嗯、明白。 當年袁國強司長、 嗯、 最後一次見我們的時候說海事處有錯，但我們沒有證據、 嗯 嗯、今天到阿鄭若驊司長呢， 嗯，系 咁啊！今日嘅运房局局长陈凡咧 ，OK， 阿徐先生， 特首， 嗯，呢一节我哋系我哋剩 我咧， 嗯，呢一节我哋剩翻唔系好多时间，想好快问埋。咁你下一步而家谂住点啊？系咪谂紧做私人提告啊？都 有呢个可能性。 嗯嗯，考虑点会系啲咩咧？呢、這个 我讲讲啦，屋企人搵翻个真相。 嗯嗯，半分钟啊，陶锦新。 系冇因为呢啲系都几深嘅程序嚟嘅。 嗯。 咁同埋你諗下，如果要告一啲嚴重嘅罪行咧， 嗯。 同埋嗰啲即係都好耐㗎啦，嗰啲记录啊嗰啲嘢咧。 嗯。 咁我哋都要小心考虑。但係呢个系一定系最后咧，我哋觉得要体现公义嘅一个程序嚟嘅、嗯。我哋一定会全力去进行考虑呢方面嘅。 嗯，好，咁多谢两位，先同两位倾到呢度，包括有南丫海难遇难者家属徐先生啦，同埋立法会议员陶锦新。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大选重点紧票，两位候选人争持激烈，焦点落喺几个关键摇摆州嘅结果。美联社推算，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下一城喺密歇根州胜出，全取16张选举人票，累积264张，仲差6张即可达到入主白宫嘅门槛。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暂时有214张选举人票。根据美联社推算，拜登早前亦都赢得威斯康星州，取得10张选举人票。特朗普阵营分别三个州入禀法院，要求暂停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点票工作，并入禀佐治亚州法院，要求法庭妥善保管在投票日晚上7点后收到的选票。另外，特朗普陣營亦都要求威斯康星州，亦都會要求威斯康星州重新點票。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發表講話，預料自己可以勝出。他話經過漫長夜晚的點票之後，明顯他們正勝出足夠的州份，可以達到270張選舉人票的門檻。他強調不是宣布勝選，但當點票工作完成，相信可以勝出。

公路去上水，近住轩晴间一段就比较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荃湾德士古道北惠泉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行人桥面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你理想的海滨应该是怎样的呢？ 很简单的，就是说即係將維港海濱即係變成一個即係朝氣蓬勃、交通暢達、可持續發展啊！港人之港，活力之港。 星期日下晝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2020年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拜登未分高下。 本港新增3宗确诊，当中2宗属梅窝度假群组。 教职员下周一起可做病毒检测，杨润雄称属自愿性质。 运输署指对车辆查册申请要求冇实质改变。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蚂蚁集团上市呢件事咧，本身都好多人关注啦。点知啊，而家仲话临门甩碌添，咁啊，而家就叫停咗啦呢个。咁啊，有啲报道就话咧，系因为蚂蚁嘅主要收入来源嘅贷款业务咧，因为受到中国监管当局嘅关注，又话咧可能要佢哋符合新嘅资本要求，先至有望再上市。咁所以都引起大家关注，今次咁特别嘅事究竟咩一回事咧？往后再搞會唔會又難啲咧？咁我見到內地有媒體啦，譬如騰訊新聞咧，尋日就話引述咗知情人士嘅報道，就話螞蟻嘅高層咧就之前夜晚開咗緊急會議，喺會上啲人估咧就話重新上市都要推遲半年添。啊，咁咩回事咧？請位嘉賓嚟傾下先，請嚟有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嘅高級講師李兆波同我一齊傾下噶。早晨，李兆波。 早晨，葉冠霖。 係呢件咩事咧？點解突然間嗌停嘅咧？你分析會係咩事咧？ 我自己咧就睇咧都係一啲法規嘅一啲嘅問題嚟嘅，因為咧螞蟻集團做好多都有同銀行有關或者差唔多嗰啲咁樣嘅業務嘅，咁、傳統上面知道銀行一個高度監管嘅行業嚟嘅，咁就需要攞好多相關嗰啲咁樣嘅牌照啊，咁但係咧喺螞蟻咧佢就冇做好呢一樣嘢，同埋內地關於嗰個網絡嘅借貸啊、網絡金融嗰啲咧不斷有啲新嘅法規出嚟嘅，其實個招股書裏邊咧關於法規嗰度同風險因素咧有提到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咧就即係佢冇諗到原來係咁大件事嘅，咁隨便咧喺見呢一個招股書咧已經係睇到佢就話咧就關於呢個嘅網絡借貸同埋消費金融行業咧嗰、那個喺中國裏邊嘅法規不斷咁樣發展，就面臨監管嘅不確定性啦。咁依家呢其實啲報道就睇到咧關於嗰個資本嘅要求啦，關於嗰個利率嘅監管啦，同埋佢經營嗰個咁樣嘅範圍咧都。國家係有啲新嘅規定嘅，我自己睇咧就嗰班律師做嘢做得唔係太理想啦，因為咧銀行你睇到金融海嘯之後咧，不斷係加強監管嘅銀行業，全世界都係咁樣噶啦，咁。 佢哋依家本身唔係金融機構嚟嘅，你要做一啲高度監管嘅行業咧，應該係睇得呢一樣嘢好緊要啊！我用個比喻啦，我哋熟悉嘅八達通咧，好耐之前冇攞呢個電子支付，即係冇個電子支付牌照之前咧，係攞嗰個嘅接受存款公司嘅牌照㗎。嗱呢啲就醒啦，即係咧你做緊一啲嘢咧，涉及到少少銀行嘅業務嘅話，我攞足曬嗰啲嘢。螞蟻集團咧喺香港有攞嗰個虛擬銀行嘅牌照，但喺內地我又覺得好奇怪，即係佢諗住做一啲嘢咧。我用誇張少少，好似瞞天過海啦。咁但係你涉及到咁大型嘅 IPO， 你儘管你喺嗰個資料書裏面講曬呢啲咁樣嘅風險因素嘅，咁但係就國家嚟到睇，就係睇嗰個嘅風險，睇嗰個嘅監管嘅，即係撇開政治嗰啲話題啦。咁、我覺得就出現呢一件事唔係淨係話披露嗰方面問題，係嗰、那個啲律師咧對於中國嗰個嘅監管環境唔熟悉，就算係未有一啲新嘅法例啦，佢哋應該知道個趨勢會係咁樣。另一個咧就係、都好得意嘅，喺嗰、那個招股書裏面法規嗰度講咧，佢話喺2020年九月十一號咧，國務院就頒布咗關於實施金融控股公司進入管理嘅決定，咁11月1日開始生效嘅。嗱呢一度亦都係一個爭議點啦，即係你嗰個嘅呢個嘅螞蟻集團裏邊咧，做緊啲金融嘅嘢，咁啊會唔會係要接受呢個金融控股公司呢啲咁嘅監管咧？關於嗰啲人啊，關於嗰啲資本充足比率啊、風險管理嗰啲，咁你睇落去螞蟻似乎好似呢一方面就做得唔係好妥咯。 嗯，但按道理佢申請上市嘅時候都應該過過一陣，有人睇過嘅，唔係就咁嚟嘅。咁去到咁遲先至要臨尾殺停嘅，係個法規真係變得咁快啊？定係點一回事咧？點分析咧？ 上市聆訊嗰啲就係跟翻你嗰個上市程序，關於啲信息披露啊，各樣嘢，即係你揾關於嗰啲律師啊，關於嗰啲會計師啊、財務顧問啊等等嗰啲嘢，咁做足曬。但係中間你嗰啲投資風險嗰啲咧，就唔關個上市嗰個市場嗰啲嘅事嘅，即係你跟足個程序做就得㗎啦。我自己覺得咧，就真係嗰啲法例係變得快嘅，呢個事實，因為內地經濟發展好快咧，我以往喺好多即係無論個課堂好啲分享都係話咧，佢嘅法例未追得上個經濟發展，咁你嗱變化得咁快嗰陣時咧，律師嘅角色就係提供呢啲咁樣嘅意見噶嘛，你要話俾嗰啲嘅管理層知邊方面呢啲咁樣嘅風險。好啦，我退一萬倍啦，有啲人就話馬雲最近講嗰啲唔知咩嘢可能唔合適。又係個律師嗱，當然阿馬先生佢可能講嘢就即係講多咗，但係咧喺呢啲咁關鍵嘅時刻咧，律師要俾意見，你邊啲嘢講，邊啲嘢唔講，同埋阿馬先生唔係銀行家 ，banker 留意一下全世界嗰啲銀行家講嘢咧，唔係咁講嘅，一定係講風險管理啊，講監管啊，講資本充足比率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嘅。你見到最近嗰啲嘢都唔知講乜嘅咁樣樣咧，咁點解冇人俾意見佢咧？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嗰班嘅法律團隊咧都幾大嘅責任。 咁经历过呢一次啦，对于螞蟻集团会带嚟啲咩影响咧？觉得 嗱，佢下次再上市，正啱咪头头讲，即系介绍翻咧，半年即系起码啦，佢。如果是做一些銀行的業務，一些網絡的借貸 啊支付那些，我相信相對簡單一些，攞足曬啲牌照，咁咧就跟住再重新做呢、這個估值，那個估值就好唔同噶啦。因為咧即係以往我諗佢少少以為喂，你做緊一啲類似銀行嘅嘢，踩到銀行，我都知道銀行又好淒涼啊，就啲股價又唔好，監管又嚴，夠不夠俾人罰錢咁樣咧？咁我相信嗰個再嚟一次嗰陣時，投資者信心係會減嘅，減低亦都大減。咁另外咧就佢嗰個模式同依家係有唔同噶啦，咁我會建議就係投資者咧就唔好亂咁嚟啦，即係唔好以為咧啲神話式嘅嘢，原來呢啲事都會發生。譬如我講翻margin嗰啲咁樣樣啦，冇人叫你借嘅，我自己有申請，我真金白銀嘅，因為咧你申請margin，你知唔知或者 IPO 咧，你攞到幾多股唔知，升幾多唔知，兩個唔知，但係你借到margin嗰啲嘅利息咧就係知嘅，咁你變得冚唔冚到咧？咁呢個一個好好嘅投資者教育，機構投資者就唔會點做呢啲嘢，但係啲散户投資者嘅話咧，咁你借margin嗰啲公司，雖然有啲話免住，有啲唔免啦，咁其實佢已經賺咗錢啦，咁呢個咧都睇到咧就係、是小心處理嗰個借貸啦，第二。咧就係真係睇下招股書咯，咁依家網絡招股書唔使攞個實物嘅，睇佢做啲咩嘢先，有啲咩嘢係唔清楚嘅，唔清楚嗰啲唔好分身去買啦。 呢度想講多少少有關即係投資者或者散户嗰啲要注意的地方啦，經歷呢次事件學到啲咩啦？頭先你就話唔好借孖展啦呢個，咁而家係咪個個券商其實有啲免息有啲唔免息？呢啲又點睇咧啲？ 嗱，佢想做生意嘅，咁佢就免息咧，就希望你下次再嚟咁樣啦。咁我覺得，就如果有啲人真係中意借 margin 加大佢嗰、那個中籤嘅比率，無可厚非。但係佢知道當中嗰啲嘅風險。雖然有啲人就話咧，我自己最近都有啲分析，喺全球最近呢十五年最大嘅初次招股咧，有四隻計埋呢一隻啦，雖然失敗係同香港有關嘅或者中國有關嘅。咁我哋十年前到嘅友邦啦，跟住 ICBC 啦，工商銀行啦，2006年。令阿里巴巴去年回歸啦，咁呢幾隻都升得唔錯嘅，咁有理由呢隻都升得係唔錯，咁但係你攞到幾多個又另一回事啊。雖然話譬如友邦啊，2010年上市至依家升咗四倍到啦，咁但係工商銀行升咗大約係兩倍，咁而呢個阿里巴巴去年翻嚟真係升咗兩倍，即係我覺得投資者咧，你要做一啲嘅分析，跟住咧處理好自己個風險，因為你一借錢做投資咧，其實個唔係淨係借普通孖展嘅問題，你借錢去投資咧，嗰邊投資失利咧，你呢邊仲要還息啊，仲要還債嘅話咧。咁跟住就火燒連環船咧，咁出咗現到好多問題嘅，其實。 好，咁大家要注意翻啦。多謝曬李兆波嘅分析，先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拜拜。李兆波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會計學院嘅高級講師。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華盛頓缺乏富蘭克林咁樣嘅機智活潑又可親嘅個性，佢冇亞當斯咁樣嘅耐性能力。冇杰弗逊嘅高远理念同丰富文采，更加冇汉密尔顿嘅经济知识，但系佢赢得呢啲人嘅真心敬仰，两次当选总统都获到选举人团全数同意票。佢系点样喺众多精英同人民当中为自己构筑如此崇高嘅地位呢？ 华盛顿有啲优点。他小的时候抄写礼仪手册，对其中的规矩终身奉行，在公众场合永远保持体面和尊严，对长者和地位较高的人态度恭谨，他永远尊重他人，当面不疾言厉色，背后不批评别人。他过世之后，亚当斯说他拥有一项最可贵的才华，就是沉默。华盛顿的夫人在他去世之后烧晒他战争期间所有的家书，华盛顿一定将所有的牢骚和不满都给晒他的妻子。虽然战功不算辉煌，但是从成军到战争结束赢得胜利，整个独立战争都是由他领导，但是英国军队就更换了数位指挥官。不过《时代的惊奇》一书作者罗德哈莫认为，这些优点都不是华盛顿被敬仰的重要原因，最关键的因素是他的历史意识。 华盛顿的历史意识让他清楚地掌握他所处时代的主要精神，亦都努力让他自己成为这种精神的象征，从而建立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所处时代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就是当时北美洲殖民地的白人对自由和自主普遍而强烈的向往。华盛顿充分了解这种精神内涵，他不断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让国人知道他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他在最可以掌控大权的时刻，在人民对他的动向充满疑惧的时刻，前去大陆议会读出辞职信，很多在场的人都激动到流了眼泪。这个就是因为他掌握了历史意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时代的惊奇》，华盛顿如何形塑自己成为革命的象征、共和国的领袖，作者约翰·罗德哈莫，由人民社群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而家系9:50啊！提提大家啦，而家23度，相对湿度64%。天文台预测咧就话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云量较多，风势颇大。跟住嚟讲下油价先，油价好多人都关注啊，讲紧即系譬如车用燃油嗰啲咧，见到就成日都会关注到啊，好似加啊加得快，减啊减得慢咁。咁同埋见到油站嗰啲优惠咧，好复杂嘅，有时又有嗰啲卡啦，自己油站有卡啦，又有车队卡啦，又有信用卡优惠啊等等，咁好复杂嘅。咁而家见到消委会咧就推出咗一个叫油价资讯通啊，咁希望咧等大家可以知道多啲有关车用燃油同埋柴油嘅一啲 資訊嘅。電話旁邊請嚟咧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一齊傾下噶。早晨，黃鳳賢。 早晨，葉冠南。 不如介紹下呢個新嘅服務嚟。 好啊，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油價是冠絕全球呢，這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啦。所以呢，就當個油價這麼高企的時候，我們怎樣可以幫個消費者去入油都去省一點錢呢？所以呢，我們就出了這個油價資訊通啦。其實這個油價我們以前就叫做網上油價格價 的這個 Apps 呢，其實以前就分開是燃油和這個柴油的。但是呢，我們當我們想更新這個網站的時候呢，就走訪了很多駕駛人士啦、啲團體啦、一啲 IT 嘅公司啦、油公司等等咧，都係發現咧，其實將佢二合一咧係會比較方便啲。咁所以今次呢、這、一個新推出嘅油價資訊通咧，就係、是、將汽車燃油同埋柴油咧就擺埋一齊。咁即係話，當你一 download 咗我哋呢一個應用程式之後，跟住又一開咧，佢就會俾你揀究竟你用燃油定係柴油啦。咁你如果想轉嗰陣時，咪到時轉翻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已經係我哋叫 default 咗啦嚇，就指定咗係用咩嘅燃油嘅類別啦。咁其實咧喺今次呢一個新嘅網頁同埋呢個手機應用程式裏面咧，有六大好重要嘅功能嘅。 嗯。 咁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是、你一開個目主頁嗰陣時咧，就已經同步係顯示咗咧，比較咗各個唔同油公司咧嗰、那個零售嘅牌價同埋佢個門市折扣之後嗰個最平嗰個油價。咁你一望咧，就已經知道究竟如果我今日想入油嘅話，究竟係邊一間油公司咧係最平啦？咁啊，少做怕長計，因為譬如話我用我自己用做個例子啦、我就特登試用咗，跟住然後攞去入油啦。我就算入$300油嘅話咧，如果我嗰日望一望，我去翻一間最平嘅油站去入油嘅話咧，我都慳咗成40-50嘅。 嗯， 所以都唔少錢嘅可以慳到。咁啊，呢個係第一個嘅嗰、那個嘅功能啦。第二個功能呢，就是有時好多時有啲人入油嗰陣時候就會諗定唔係話嗰日就即日入油嘅，可能就會一個禮拜前諗下嘅呢個禮拜入油嗰陣時候究竟邊一日入呢就會比較抵啲呢。咁所以呢，我哋都出咗一個呢就叫一周折扣及優惠。咁其實呢係用一個表嘅形式呢，就俾消費者呢就好容易呢喺手就算手機都好啦，碌幾下呢就已經睇晒呢究竟嚟緊個七日裡面油公司有啲咩優惠。咁因為有啲人就可以諗譬如話我用開某一間油公司，我就會睇下佢星期幾又會有一啲特別嘅優惠呢，同埋如果你有兩三張唔同嘅信用卡呢，其實唔同信用卡呢出咗嚟嘅結果你可以慳到幾多錢呢都唔同嘅。咁、所以呢你又可以睇返同一間油公司，同埋亦都比較下唔同油公司究竟喺嗰一個禮拜內呢有啲咩着數呢，你自己去諗下究竟邊一個你想用啦。咁、而第三個呢，就係好多時呢我哋今次而家睇到呢喺啲油公司呢佢哋有啲叫快閃優惠。咁呢嗰啲快閃呢就唔係通用喺所有油站嘅，可能喺指定某幾個油站嘅啫。咁而呢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咁點樣可以捕捉到嗰啲特價呢？因為嗰啲特價有時真係幾底下嘅。咁我哋呢亦都出埋呢一個叫指定油站嘅折扣。同埋一啲油券嘅優惠，因為同埋有某啲油券咧喺某啲油站先可以用得嘅啫，咁所以咧我哋連呢一個咧都會出埋。咁如果某啲消費者我哋想睇下，喂我近邊一個油站嗰度最抵咧，又可以睇埋啦。咁而仲有啦，就係因為好多時都想知道多少少信息，因為又即係未必咁多時間自己去慢慢抄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出埋一個叫電郵通知，或者一個用手機嘅話咧，有一個叫推送通知啦嚇，就去話俾你聽究竟最新嘅油價資訊係有啲咩情況。咁仲有當然就係如果你係單車嘅，你想揾油站啦，我哋都有啲顯示嘅路線啦。咁同埋咧，如果你係自己本身有一啲特殊嘅習慣，係譬如話啲司機佢已經係習慣出嚟點樣入油嘅話咧，咁我哋都有一個叫個人化嘅搜尋咧，就俾佢我哋叫度身訂造一個。獲取資訊嗰個嘅方法，咁等佢咧去睇油價嗰陣時咧就會比較方便啲咯。咁所以呢一啲咧全部都係根據所有嘅用家啦、啲團體啦、啲油公司啦等等啦，俾我哋嘅意見之後咧，去度身訂造出嚟嘅一個全新嘅去監視油價嘅手機應用程式嘅。 我見有好多資訊放咗落去個手機應用程式嗰度。但我想問一下咧，有關即係折扣嗰啲咧，成日話嗰啲油站有唔同嘅，但佢本身有張折扣卡啦，有時有啲所謂車隊卡啦，有啲信用卡啦咁樣。咁你點樣顯示係咪都有曬啲資料喺度噶啦都？ 會有曬㗎啦，唯一一樣嘢頭先你講嘅，我哋係即係出唔到嘅咧，就係嗰啲叫車隊卡，因為由呢啲中介公司發出嚟嗰啲油卡咧，只係限定要某一啲嘅組織嘅會員啦，或者一啲職員咧，譬如啲公司卡咁先算啦嚇，嗰啲咧就真係某啲人先可以用得嘅，咁嗰啲我哋就唔會知道嗰個優惠，同埋佢哋都變化都會比較大啲，咁所以咧。 喺呢一啲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喺個油價計算喺呢個油價資訊通嗰度咧就出唔到啦。咁但係咧，一般嘅信用卡啦，油公司自己本身出嘅優惠啦，就算同一間油公司唔同信用卡嘅優惠啦，都可以包攬喺我哋今次呢一個應用程式裏面嘅。 嗯，咁你哋咁多資訊，你哋點樣處理嘅？係靠油公司俾料你哋啊，定係要靠你哋查在消委會人手自己入啊，定點嘅？ 其實好複雜㗎，我哋有個小隊伍咧，有幾個人咧係專門做呢一樣嘢㗎，因為佢一定要第一。就要睇下个牌价有冇转先啦，因为牌价转咧就由公司唔会通知我哋嘅，咁我哋就自己一定要去24小时去全天候监察噶啦。一转嗰阵时咧，我哋就再去确认下咧，咁我哋就即刻摆翻上我哋即系喺背后嗰个系统嗰度咧就更新噶啦。咁另外咧就点样可以攞到好多唔同嘅优惠去翻嚟咧？咁当然有啲系由公司话俾我哋听啦，但系有啲咧其实都系我哋自己咧申请咗好多唔同嘅卡。亦都係透過唔同嘅渠道嗰度去搜羅咗啲資料翻嚟之後咧，我哋就即刻亦都係更新翻我哋嗰個網站。咁同埋嗰啲特價油站啦，即係嗰啲快閃優惠咧，我哋都會直情係知道喺嗰個油站係有特價嘅話咧，我哋除咗話係打電話落去確認之外咧，有時我哋恐防又係出錯咧。我都會派員去唔同嘅油站嗰度去睇個價錢嘅，所以係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確保嗰啲資訊咧係百即係盡可能係準確咧，我哋先會擺上網俾啲消費者睇。咁同埋後面我哋當然有好多程式去幫佢手計算翻究竟邊一個係最慳到錢咯。 嗯，呢件事有冇同油公司接觸過？佢哋有冇啲反應係點樣啊？ 有同佢哋接觸過嘅，首先當然我哋會諮詢翻佢哋嗰個嘅睇法，喺而家呢一個應用程式裏面點去更新啦，即係點去改善啦。另外一方面咧，咁梗係揾佢哋咧就幫手啦，即係其實如果佢哋係盡可能提供到資料俾我哋嘅話，咁我亦都慳我哋啲功夫啦。咁第三咧就出咗呢一個應用程式之後咧，我哋都完全係呼籲由公司咧幫我哋手一齊去宣傳同埋推廣呢一個應用程式啦。 嗯，但係佢哋反應都正面積極嘅都係嘛？ 佢哋考慮當中。 OK， 所以我都好希望佢哋會盡快支持我哋。 嗯，咁你期望啦，而家有一個一站式嘅地方，能夠俾消費者好易咁比較曬，連埋折扣後啊，嗰個油價分別啦，會唔會帶嚟有啲咩分別咧？喺油價方面，會唔會俾到公司一啲壓力咧？期望。 其實如果消費者的行為呢是最直接了當的，因為如果消費者真的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已經看到哪一度可以便宜一點的，那個消費者去告訴我聽，即是告訴人聽是究竟他去哪裡幫襯比較多一點呢，其實已經是給油公司一個很重要的訊息，那個油價那方面大家應該要再調整回下來咯。因為如果是一般消費者你不是特別鍾情某一個品牌的話呢，入油其實是一個我們叫做 homogeneous product， 即是一些沒有什麼改變嘅產品啦，咁所以咧，其實消費者可以慳到錢之餘咧，其實佢嘅行為咧係話緊俾油公司聽，其實佢哋個價錢嗰方面，如果係真係好高嗰啲咧，佢哋嘅生意一定會受到影響嘅，咁啊希望佢都會降翻低個價錢咯。 嗯，好啦，除咗呢招之外，嚟緊消委會有冇啲咩諗法繼續關注油公司啲油價咧？ 其實都仲有好多後續嘅工作嘅，因為其實數據我哋繼續去搜集啦，咁同埋我哋繼續咧都會同政府嗰邊去保持緊密嘅聯繫啦，即係希望佢哋亦都係接納我哋嗰個嘅意見咧，就係去真係去睇翻成個燃油市場嗰方面嗰個嘅結構，究竟係咪有邊一度出現咗問題，令到我哋嗰個燃油係高企啦？因為同一個動作咧，呢一個燃油零售市場嘅研究咧，其實喺2005年嗰陣時做過一次，咁喺嗰陣時咧都會有比較下國際嘅市場同香港嘅油價嗰個嘅結構、成本結構嗰個問題啦，同埋香港嗰、那個亦都係喺嗰陣時咧都制定咗唔同嘅措施咧，希望可以都幫到手咧去減少嗰、那個。即係令到個市場健康啲，譬如引入啲市場競爭啊等等呢啲問題。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時至今天咧，都應該係時候去做翻同一個嘅研究咯。 嗯，好啊，咁多謝曬啊，黃鳳賢先傾到度，多謝曬你介紹啊，黃鳳賢咧就消委會嘅總幹事，介紹翻咧消委會推出咗一個全新嘅油價資訊通啊。咁頭先好詳盡解釋咗佢嘅功能啦，等大家方便一站式咧知道曬折扣後嘅油價等等，車主去做啲精明嘅選擇嘅。好，今日傾到度先，聽日再傾。